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好啦，不管胖瘦，就是我看看今天有没有脖子。 有。干，你真是找死。 好啦好啦好啦 好啦，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对，就是 嗯， 如果说我今天跟一个比你正然后胸部比你大的妹一起录 podcast， 你会不会介意？ 等一下，现在是已经找到人要取代我是不是？ 没有，就是刚好符合今天的主题，想说先来问一下你。 哦，假设是不是？ 对，假设性 问题。我可能会，你是说你已经决定好，然后告知我是不是？ 就没有，就我今天可能就是疫情结束之后，我跟你聊天，然后吃饭，然后有一天我就说，阿桃啊，我找到一个人，一个就是比你漂亮，然后就是身材比你更辣的妹啊，那我打算跟他一起录 podcast，那所以说可能会挤压到我们一起录 podcast 的时间，那这样你会介意吗？ 会， 哎呦，哎呦，哎。 得， 我说实在话，就是我们录节目，今天录到第二十四集，加算上试播集是 EP25集了。听到我们的海景第一排女神阿桃这么讲，我觉得哇，非常值得。 会吧？我觉得会有点吃味吧。虽然说我们什么关系都不吃啊。 好了，我们今天先开场吧。欢迎大家今天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我是准备要变心的阿元， 我是要被抛弃的阿桃。 目前台湾的疫情还在持续，我相信应该目前就是这样子，三级警戒关在家里，很多人都没有进行正常的社交互动，应该也蛮多人会就是蛮多情侣事实上目前是处于在所谓的远距离恋爱的状态之中的。其实，阿桃，你觉得远距离恋爱，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有看法是说我能不能接受吗？还是 你觉得你自己对远距离恋爱有没有信心，或是你有什么样的顾虑吧？ 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顾虑。现在的话，就觉得远距离还不错，就是我会觉得有一种小别胜新欢吧。 哦，也是啦，但是也有可能这个小别就永远都不会再会了。 为什么会？ 不是有蛮多不少案例，就是事实上，就比如说分隔两个城市啊，或是分隔不同的国家，远距离一阵子之后，双方都发现好像没有必要再继续维持这段关系了。因为我自己其实对于我自己就是在英国待了这么多年，我自己也是身边很多，不管是从台湾过来英国的啊，或者是从日本过来英国的一些朋友们，那我其实都会发现，他们都绝大多数的远距离恋爱都不成功。那我自己观察下来的， 我觉得， 没有， 没有，我只是觉得要看多远吧。你说如果是台湾跟英国，我会觉得确实是在维持上真的有点困难啊，因为彼此的生活圈就不一样。 对， 对啊。可是如果说只是苗栗国跟台北，我就觉得这距离是还好的啊。你坐高铁不用一个小时就到了。 但其实你说像远距离只有台北或是苗栗这样的话，其实如果说大家工作很繁忙的话，或者说像现在三级警戒防疫的措施的话，其实可能两个礼拜或是三个礼拜，甚至一个月可能都见不到一次面了。那我以我自己观察，就是远距离恋爱的看法是，我觉得它很容易不成功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我用一个经济学的角度，今天如果听众是经济学的专家，不要怪干我，对，我只是盗用经济学的这个名义，就是你要有收入你才会选择去付出嘛。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在感情里面我们想要付出，就我们愿意付出我们对于一个感情关系的忠贞的话，那么我们势必要获得就是一定程度的温暖或者是浪漫之类的东西。但这种东西在远距离恋爱的情况下，好像它有点在收入方面会越来越空虚，越来越匮乏，它会导致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愿意再为这段感情付出这些责任与忠贞。这是我自己观察远距离恋爱的一个想法啦。 你这是说很像有一种收支失衡的感觉吗？ 对对对，就譬如说假如我今天跟阿桃你在一起的话，我跟你就相隔台湾跟英国，那我们两个分隔两地，我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触摸到阿桃，听起来有点色情，但是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触摸到阿桃。阿桃也没有办法触摸到，我们没有办法有那种人与人之间的 连接，也没有办法有情欲流动的情况之下，当然说就谈感情不完全是这个东西，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分隔两地的互动，不管是透过电话或者是透过电脑，它一定比面对面的那个感受是要被稀释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分隔英国跟台湾两地了，我就会思考说，我明明在英国有这么多花花世界，阿涛可能也会想说，我在台湾也有不同的互动圈，我是不是要为了这段感觉有点不知道未来的回报在什么地方的感情，付出与牺牲我现在所可能拥有的可能性呢？这是我的看法了。 我觉得确实或多或少会有这种想法了，就是说以人性来说的话，因为比如说假设以我自己在台湾，确实我觉得主要很大一个部分的原因，除了你刚刚讲那个之外，我自己会觉得说那个生活圈跟话题其实已经基本上很不一样了，然后包含又可能我有时差的问题，然后我觉得就是一种，对啊，你会觉得说那你现在的付出到底是为了什么的感觉。对，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身边又再出现还不错的对象的话，其实我就会觉得你身边那个对象可以看到的那个未来其实是比较具体，比较你会觉得是有未来的。 对， 这时候就很容易不成功。 毕竟如果你看不到一个可见的未来的话，你就会先想要去试探它嘛，或者是你就会想要去找备胎。我觉得虽然说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要聊远距离恋爱，可能以后可能有机会可以专门画一集节目来聊这个主题，但我觉得我像我刚才跟阿桃聊到的这个有点收支不平衡的这个心态，我觉得是我们今天要聊这个假设性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那至于为什么是这个核心的部分，我觉得我们在可能节目的中后段才会聊到。哎呀，你有实际经历过什么假设性问题吗？因为其实虽然说我们这一集主要要放在的是就是感情里面那些讨人厌的假设性问题，但其实我自己在做这个议题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常常跟我的朋友玩一个 drinking game， 就是我们可能会比如说今天阿桃如果是我兄弟的话，我就跟他讲，阿桃啊，我今天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叫做如果是问题。事实上如果是就是假设性问题的起手式嘛，就是如果今天你中了春药，然后你跟我们就是当年都在大校603的那群同学们都在同一个教室啊，你一定要找一个人打炮，不然你就会毒发身亡的话，那你要找谁？然后我们那时候玩的这个游戏就是我们会慢慢的把那个范围越缩越小越缩越小，就譬如说可能最后范围会缩小到你跟另外两个就是比较不是你的 type， 不是你的菜的人的时候，那时候然后你被强迫选一个人出来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就会讲，哦，原来你可以所以你喜欢他，是不是这样子？ 而且你们一定很贱，你明明都挑那种在班上长得不是很好看的，或者是很怪的， 这个是我难以回答。 好，没有，其实上礼拜我们讨论到说假设性问题的时候，我个人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我其实以前还蛮喜欢问假设性问题的， 所以你也是很爱问假设性问题的虾妹。 等一下啊，我的假设性问题可是都有意义的，我不会问说哦，如果我跟你妈掉到水里，你会先救谁？我不会问这种。不是啊，你有被问过这种问题吗？我觉得这种问题很瞎。 我觉得基本上从大概高中之后就蛮常被问到，就是如果我怀孕了怎么办这种问题。 怀孕你会不会生这样？ 你先不 干嘛 A 什么？ 你先承认你有没有以前问过这种问题？ 怀孕哦，就 是，完全一样，完全一样这个。如果我怀孕了怎么办？ 等一下，好像没有吧？ 你老实讲，我现在看 等一下，我觉得我现在有，我也不会想承认。没有啦，好像没有。可是我好像有问，我有问过类似怀孕，我好像真的没有，但我有问过那种，如果谁谁就是有个可能比我正啊还是怎样的女生出现，你会不会喜欢她？类似这种。 不会，我当然不会，我的心一直都是你的。 对啊，我跟你讲，这时候我就不会相信。 在我眼里只有你。我连别人都不会看一眼的。 很挺的放屁。没有，我会类似问这种问题，可是那是年轻的时候，就是我会觉得是比较是多在闲聊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啊，那比如说我会觉得说你现在跟我在一起会不会是因为我的外表，那如果以后我可能变老了或者是丑了，你还会一样爱我吗？这样，或者是我被火纹身了你怎么办啊之类的。 这什么八点档的剧吗？ Selina 不就被火纹身吗？ 哦，对，等下我们要聊这个吗？ 对啊， 然后不是事实，不 是 证明他前夫是这个渣，是个 就离开啦， 是离开了，对、 啊、 对对， 对不对？ 嗯，但我其实觉得就是这个像这种案例的话，事前问也是就是蛮没有意义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事前问对方当然有一套回答的方式，但是实际 对 发生这件事情 就是还是看 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考量了。 嗯嗯嗯嗯嗯， 对啊， 年轻的时候确实会问啦。 对，但是像你刚才讲的，就是你问说，哎、啊，那我如果人老珠黄，或是没有这么美的时候，你会不会一样爱我？或这个东西，像你刚才讲，就是你隐藏的潜台词叫做，哎，那你现在喜欢我，是不是纯粹是因为我阿桃很漂亮，身材很好，很正？这就是你的隐藏潜台词嘛、嗯？那我会蛮想问的，就是在于说，哎，那为什么就是大家要用假设性问题来去提问，而不是直接把你想要问的问题给问出来？ 嗯，等一下哦，欸，我们在问这件，我想好奇，就是你以前有被问过吗？ 问过啊， 应该也有吧。 就是那个如果怀孕了那怎么办之类的，啊，这个就是我第一个可以想到的东西。 真的假的？ 这正常吧？ 你是没带保险套的？ 我有带，但是欸，他我有带，但是重点就是有时候你知道要我怎么解释？ 会来不及是不是？来不及。 没有我觉得是全程带的，好不好？就是，但是就是，就算有带，他也有一定的几率。而且再来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会玩心大起，那就会有不偶尔没有带的短短的时间这样子。 嗯， 我现在要尝试想办法把这句话把这个东西讲的圆融一点。 好好笑哦， 欸，有时候想，欸，有时候玩心大起的不只是男方，我自己遇到很多都是女方反而自己玩心大起，我他妈都快吓死了，说，欸，你确定吗？欸，我可不想要 女生不要带， 对啊， 就是想占有你啊，想跟你没有隔阂， 欸，大家还是这段时间要注意社交距离的，不要没有隔阂了。 好啦，为什么不要问真正想问的问题哦？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需要包装吧。 嗯， 你问了真正，你直接问你真正想问的就没意思啦。而且我觉得搞不好提问的那个人，他可能也不知道他真正背后的目的跟意图是什么，会不会？他可能也没有想太多啊。 嗯，所以他其实也可能会担心说这个直来直往的问题直接丢出来的时候，可能导致了这种尴尬，或是没有办法得到自己期待的答案，所以他透过这种方式，可能有点潜意识把这种焦虑变造成假设性问题，来丢给他的 对 象。 因为你直接问，我觉得直接问的话，这种东西就有点怎么讲？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像，比如说像你做梦吧，真实的东西一定是会透过一些东西去包装，你才不会这么的觉得好像很难回答，又或者是说好像很直接吗？就比如说像我们举刚刚那个好举比如说外貌好了， 嗯， 你比如说如果我问说，欸，如果我一个闺蜜她长得很正很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又对你有很有兴趣，然后很欣赏你，就是就很有男人味啊怎样怎样，你会不会就比如说有一天下雨，然后你在路上遇到她，她全身湿淋湿哒哒的，你会不会送她回家之类的？对，那你看像这样子的包装，就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情境，总比就是说我直接问说，欸，阿远，你是不是对我的闺蜜某某某有意思？你是不是想上她？ 可以， 你知道吗？就是前面那一个感觉好像比较无害，好像我的嫉妒或者是我的怀疑没有那么的多，然后好像是一种，欸，乔玉，你不用有太多的，好像你有劈腿的罪恶感。可是另外一个，我直接问说，欸，你是对我的闺蜜谁谁谁有兴趣？你是不是喜欢她奶大？ 他把这个就是你可能担心对方有的一种欲望，或是没有办法掀开来的一种想法，包装成一个、一个情境，就是我被迫，就是我可能淋了大雨，然后我跟我的闺、你跟我的闺蜜，就是不想一起在这个破庙里面巧遇。你知道就是 破庙 古装剧 吗？鬼故事 古装剧就是一定会有破庙，然后这时候就是两人就是全身都淋得湿哒哒的，然后用那个仅剩的打火机拿那个稻草在那边烧火，然后在那边说 取暖。 对，你这样会感冒，你这样会生病，不好的，我们还是把衣服脱了就抱在一起取暖吧。剧情不都这样演的吗？然后可能就跟阿基斯一样，就是不小心滑进去了。 好好笑哦！你真的是编剧大师哎、欸！ 谢谢。 对啊，所以我就是怎么讲？就是这两个故事，我就会觉得说，第一个就像你说的，他可能是被迫的，然后好像听起来你也不会有那么罪恶感。 那你觉得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如果我怀孕的话怎么办？那他背后的潜台词会是什么样的东西啊？ 你有没有对我负责吧？对，如果我怀孕，你有要生下来吗？对不对？是哪一任这么问啊？ 看你问啥小了、其实几乎每个人都会问，或者是都会 好，没关系，我在思，真的假的？ 或者是说，就是他们其实那个就算不会用说，如果怀孕怎么办？他可能会讲说，我如果就是好几个月没有来怎么办？就其实差不多的意思吧。 好几个月没来，你。第一个月没来你就该验了吧？如果你是一个经期都正常的女生的话， 对，但是有遇过就是那种就是那个经期不太规律的，我确实有遇过就是三个月没有来的，然后我吓死了。 真的假的？你敢做敢当啊？ 我没有敢做不敢当，好不好？我只是想说，因为我跟她身体都很差，那很多，那我就是想说，这也太扯了，就是因为我们两个身体都很差，然后还可以怀孕，实在是太扯了。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太扯，我们又不怀孕，好不好？ 所以你是精子游比较慢，是不是？ 我觉得应该是游没两步就嗝屁了。 哇，好啦，好好笑。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在感情里面还蛮常会提到、而且我觉得常常会提到的好像比较多是女生，对不对？ 对。譬如说像 你自己的经验， 因为我个人是不会问这个问题嘛。那像而且我也不会怀孕，所以像刚才那个怀孕这个例子，就是我不可能会去问说，那我如果怀孕怎么办 ，baby？ 那太 不是啊，你可以问对方啊，你可以问对方说，好，我们刚刚没有带套，那你有想过你有怀孕的话，你怎么办嘛？你要不要嫁给我？男生也可以问啊。 我从来没有， 对不对？ 我从来没有带过到结束的，通常可能就只是 像你说的，只要中间有一小段没有带，确实有可能就会有啊。如果你精子有很快的话。 对，那我觉得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就是男生跟女生的那个就是思维逻辑上的差别，因为像我的话，我就不会觉得就是有可就是有很高的几率会中，我可能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吧。 好，所以好啦，确实我得要承认，好像真的就是女生比较爱问假设性问题。 现在站男女吗？ 对，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啦。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好像就是想要确认一些什么，然后我可能我们又不太好意思直接说，会不会也有可能会担心说听到最真实的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个答案，会不会？ 但我觉得假设性问题每次问出来不管怎么样都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嘛，不是吗？ 我觉得会不会就是满足那个当下女友的心情。比如说我们以怀孕为例好了，假设我们刚一阵就是激情完之后，然后我就说阿远，等一下我投入不了，我不能看着你，我就说宝贝， 哎呦，好 宝贝， 是，我不看你， 刚刚你好棒， 谢谢，我知道， 对，但是如果你有想过如果我怀孕的话你怎么办？你会怎么办？ 我先去洗澡。 对啊，或者是说，如果假设我们刚做完，然后我就说，baby， 我上个月还没来耶，如果我真的有了，你怎么办？ 你确定是我的吗？ 你想死啊？你是不想活了吗？ 哎、欸，各位听众，千万不要回答刚才的方式哦，可能会有生命之疑。 啊、你会怎么回啦？快点！ 你再问我一次，看着我的眼睛问我。 我上个月没来，人家上个月没来，我一直都很准时。 要不要我们找个时间陪你去医院检查看看？ 这么快哦？不然 怎么办？ 没有，我是说那如果我有了你怎么办？我直接这样问，我就说我没来，那如果我等一下去买来验，然后如果有了你怎么办？ 那我 假设我有小孩哦。 那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找时间好好的讨论一下，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什么？你现在不是说那就生啊，我养你们。 我觉得我觉得以我就是以前的话，我可能会这么讲。当然以我现在来说，我还是会偏向于不要把孩子就是打掉的这种流派啦。但我觉得诶，有可能女生不想要。 等一下，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就是说你确实你讲的确实是、嗯、我觉得确实是理性是对的，可是女生应该不会想听到这个答案啊。 对啊， 对嘛，因为你那个答案真的不符合 女友的胃口啊。 欸，可是但是、就是、但我跟你讲，就算今天我回答说我养你啊，我养你啊，这个都这个、你这套说辞如果讲的不够真诚，你当下语气跟用字不够真诚，人家也会觉得人家胡乱啊。所以不管正反两面都有可能是那个错误的答案啊。 可是我觉得以女生那个当下，好，因为那时候还不确定有没有怀孕， 嗯， 对。可是以女生那个当下，你可能会想，如果假设是我觉得好，就算你讲的是假的，但是你至少女生听到就说，那就看你想不想要啊，我养你们，我负责，这样就了不起负责， 了不起负责。台湾阿童， 你知道 吗？台湾阿童最近要拍台湾 AV 了，是不是？啊，不是重点，但我要讲的就是，像我们刚才这样的讨论的结果，你就可以看出来，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假设性问题很长的一个让人诟病的地方，就是在于他的标准答案永远都不在他的问题里面嘛。就像你刚才讲说，哎、欸，我已经好，我上个月没有来，哎、啊，我通常都是很准时的。那这时候以我一个接受到这个问题的人来说，我当然第一个想到的是说，哎、欸，那好，那我们最近找个时间，我陪你一起去检查，我们把这个疑虑把它变成一个肯定句。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我们接下来下一步要怎么做、oh. 但是可能已经就是问了这个人已经超前部署在想到 假设怀孕， 对， 已经怀了， 对，已经怀了，就是他就是问两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跟立足点完全的不一样嘛。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为什么我到后面我现在可能会比较耐心一点，但是我以前可能会觉得说假设性问题很烦的一个点就是在于标准答案不在那个框架里面。 嗯， 就好比说，可能有一些，丈母娘要问她的女婿，就会问说，哎、欸，啊，如果将来你跟我女儿只剩下一个面包，啊，你要怎么分？啊，这个时候陷阱题是什么？嗯、陷阱题就是你当然不能讲说，哦，我面包都给她吃，或者是我面包分一半，你要讲说我不会让你女儿跟我只有面包可以吃的，对嘛？就是、 哦、 对不对、 哎？ 对嘛？啊靠要，没关系。你被耍很久你就知道怎么应付了。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于说我们从这两个例子里面就可以看到假设性问题的答案根本就不在问题里面啊。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唉，我也曾经就是有一段感情，然后怎么要自爆一下，其实 我想听哦。 其实在 IG 上面，如果大家就是上个礼拜有准时看我们就是投稿 IG 那个，我问说大家有没有听过什么假设性问题来投稿的话，里面有一个其实是我自己用我的私人小账号投稿的，其实就是我自己，然后回答我自己。对，就是那个问题，就是我在去英国的之前，我在台湾有一个女朋友，啊，我认为我们的感情其实是很深厚的，虽然说在一起时间没有很短、嗯、但我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在某 各方面其实都蛮合的。然后在快要去英国以前的时候，他问过一个问题，他就问我说，嗯，当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当我不在台湾的时候，他跟异性的互动最多可以到什么程度。 嗯嗯嗯嗯嗯 嗯哼。那其实这是个陷阱题啦，我现在想想他就是个陷阱题嘛。但我当初花了大概 3天的时间好好的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给出的答案就是，如大家可能在 IG 的 story 上面有看到，就是我说诶，我只需要知道我需要知道的事情就好了。 等一下，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陷阱题？对，这是我第一个疑问。因为人家搞不好他是真的，比如说假设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哇，你这样去英国、然后我们一年可能也见个2到3次，了不起嘛、对不对？ 对。 那比如说如果有一些生理上或心理上的需求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就时差的问题，然后物理空间的问题，你都没有办法及时在我身边陪我啊。 对 对啊，那所以我也很想真的知道，就是说那我们会不会改成是像 open relationship 一样的概念，就是说如果真正的有需求的时候、 我了解，对对对、 欸、对、啊、 没有，因为我们两个算是就我们俩，因为、我没有把前面的那些前置条件讲清，因为他其实对于我跟异性的界限是很在意的，我对他与他其实他跟他异性朋友之间的关系其实我是还好的，所以说当他这么问我的时候，其实我们俩已经有一个既定的，就是我们两个不会、走入 open relationship 这件事情。 你是说他其实很在意你跟女生的互动是不是过于亲近，所以他可能也问题的反面就会想要知道的，就是说那你在英国你跟异性最多可以到哪里，是这样吗？ 可能是这样 的，会不会有这一层含义？ 他可能有这一层的含义，但是依照因为我们后面有分手了，那分手之前他很难过的跟我讲说，其实他当初问我这个问题，他想要知道的答案，他想要听到的答案叫做，不要跟别人出去，等我，等我回来。 哦，好浪漫哦！哦，原来是这样。那你说我只需要你是什么时候？我只需要知道我知道的。 我想了很久，我跟他讲的是说，我只要知道我需要知道的事情就好了，就是。你要想想看，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对他的感情其实是很深的，那即便我们就要进入远距离恋爱，我对远距离恋爱是没有信心的，但我无论如何都不想在这个时候就说放弃就举白旗。基于我对这段感情或是对于这个人的重视，我觉得我愿意委曲求全到的就是你跟别人做什么都没关系，你只要告诉我我需要知道的事情就好了。 可是我觉得你这个回答真的不是标准答案，真的不是女生想听的。 嗯， 就是即便你说好等我，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你不要跟别的男生出去或什么的，我觉得虽然你好像听起来有点霸道，可是我觉得女生会很喜欢这种感觉。可是你讲那个，我会觉得说那好像有点在话，好像有点在说，对，然后就有点在说没关系，你就跟男生出去没关系，好像我不在意，但你不要让我知道就好了。 而且 我就会觉得说你今天是不在意我。 我觉得我现在是自己回头想想，虽然说我在 IG story 上面回复说我可能还是会回复一样的句子，但是我现在想想自己这个回复有一个很大的不好的地方点，就是他其实是把责任丢给另外一个人去决定的。对啊， 那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回答就说你不要跟男生出去等我这种吗？ 我觉得我会，我觉得这边就可以直接先call到后面我们要聊说，就我认为回答假设性问题的方式不是简答题而是申论题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会静下来跟他讲说，我知道我们在将来就是远距离这段时间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境，也许就是你当你某一天觉得你需要我的时候不在身边，那刚好有别的异性可以让你依靠，我也可能会遇到类似的事情，这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怀疑说，欸，我们是不是还要再为了这段感情，就像我们前面在讲远距恋爱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要 为了这段感情付出一个我们觉得很抽象的成本，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收回的成本。那就我觉得我会试着去同理他问这个假设性问题背后的疑虑。 你说现在的话是不是？ 如果是现在的我的话，对。 好吧，没有啦，但是我真的觉得假设性问题虽然好像觉得有点没意义，可是我又觉得它好像有点存在的价值。 必要，嗯哼， 就是它可能也不是必要，但是我觉得某部分来说也蛮好玩的。你不觉得吗？就是 我觉得问的人可能觉得很好玩，但是听的人有点怕在抖啊， 要回答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的。 对，那个求生意志要很强烈。 会不会问到后面就吵架？会吗？ 有可能呢、欸。 有可能，但我觉得就算这种吵架应该也不是太、如果不是你们本来就有 很深层的隔阂跟冲突的话、我觉得这种吵架应该也是吵一吵之后打一炮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打一炮哎，我想到一个女生应该也很常问的，就是如果你的前女友又回来找你，你会怎么办之类的，跟前女友有关的会吗？哎，那你之前不是说有一任也很喜欢问假设性问题吗？我想听。 欸，我其实那天跟你讲完之后，我想想看，我也一时之间想不起来他问了什么假设性。你记不记得我那时候跟你讲什么？ 我不记得 啊。对啊，我想到，我想到，我想到了，我想到了，我想到了，我想到了。OK， 好，他的假设性问题就是，对，因为OK， 那一任的很有趣，他问的假设性问题很偏某一个类型的，就是事实上就是我们的性生活这件事情。那因为他在我之前，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多跟异性互动的机会。你可以甚至理解成就是我可能跟他算是第一个男朋友之类的。 就是你破他处的感觉。 你还讲那么明白吗？ 简单来说就这样嘛，对吗？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记得以前就是有几次就是我们在爱爱的时候，然后可能因为我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鼓励支持性子的一个男人，所以我都会就算我口是心非我会讲说嗯好棒，你做得很好。对，然后就 是说比如说 你笑我 了，比如说他在帮你咬咬之类的，是不是？ 对对对对， 等一下我脸好红哦。 对 ，Anyway， 反正就是他就问我说：“哎、欸、呀、啊，然后我就跟他讲：‘哎、欸，你怎么棒？你是有自己偷看在学吗？’然后他这时候就会忽然跟我讲说：‘如果我跟你讲说是以前有人教我的吗？的话怎么办？’然后我这时候想说：‘想说他妈的，这是什么问题？你会在这种情境下问这种问题吗？也太傻眼！你看我都破音了，超傻眼的。’ 等一下，他是在帮你就是的时候， 对。” 然后在帮你口罩的时候就说，如果说有人教我你会怎样，这样 就我称赞他，然后我就在想说，哎，你这个人你这个你是不是偷看，其实是这种就是情绪，就是你知道有点激发那种羞耻， 我知道有点 dirty word 的感觉。 对对， 你是不是就是去哪里偷看偷学的，就是他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 flirting 的那种用词。 对对对，不见得要回答的。 对对，然后这时候他可能就会，他就丢回一个假设性问题，叫做：如果我跟你讲说是我以前跟别人学的怎么办？或者是说他可能有一个不错的男性朋友，他就跟我讲说，但是那个男性朋友可能是一个，就是他跟我讲过说这个男性朋友是个可能是个 gay， 那他可能就会想说：哦，我跟另外我就跟这个人学的，那你会怎么办？我想，好， 那也没怎么办呢。 你要我怎么回答？ 那重点是你有软掉吗？ 我忘记了，太久以前的事情了。害我讲着讲着我都害羞了， 好好笑哦。对，那他问就是那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我有偷练是不是？我不太懂欸，为什么要这个用意，我好像猜不太到。 其实我现在想我也不太知道他为什么当，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觉得好玩吧。 哦，就是很调皮的，就说有人教我的、这样。 对，他可能就是觉得好玩，以他自己的角度看起来觉得好玩，然后但是他没有想到说，其实男生吼很容易会觉得啊，这好解之类的。但觉得就回到我们刚才在讨论假设性议题这件事情，我当然同意假设性问题某种程度上是有它的必要性的，但是我会好奇它的意义到底何在，原因是在于说，既然不管怎么样。对方给你的答案你可能都不相信，或是你可能也不会很满意他的回答，那你干嘛要问？或者是更具体来说的话，为什么你要用假设性的问题去问，然后用这种方式来导致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可能出现一点点问题呢？ 为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也没有一定要有一个解答欸。就我觉得某个好，我们先讲从最粗浅的来说好了，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可能也是两个人聊天之间的一个话题吧，就有的时候要不然在一起要聊什么，总不可能就是 always 聊 工作啊， 聊动漫，聊韩剧，聊晚餐，聊自己的私生活，跟朋友之间的互动啊，聊爸妈 哦。可是我觉得这样子你有一天比如说真的在一起久了，或者是真的聊到没话题的时候，假设性问题就是一个很好 的话题啊，而且我觉得也可以去测，也可以测试对方。 你看我脸， 比如说， 啊，可以先讲，你先讲 ，OK。 比如说，就以怀孕那个例子，我觉得这个可能，嗯，好，我这样讲好了。我觉得女生大部分可能真的就是期待的，就是一种霸气感嘛，或者是我真的觉得女生。因为我讲女生是因为我自己是女生，然后我尝试以普罗大众的女生，当然不能代表全部啦，嗯，可是我觉得就是一种情感上当下想听到的答案。可是这个好像又不能用在理工科，对不对？理工科可能就会觉得说， 你就要 当 科系 的女生。没有，我只是在想说，女生应该通常那个 moment 都会想听到的就是那就看你想不想生啊。但是我会负责，嗯，这个答案是不是比你刚刚那个好？啊，就是好，那你想生吗？这样对不对？ 哦，啊，听起来蛮合理的。但你前面刚才讲到说，就是谈话性，那就是不是谈话性问题，就是那个假设性问题，有点像是就是在一起很久之后没有话题，就让我想到我们前面在聊那个开放式关系，所以我是不是要是以后跟我老婆在一起三四年，我就问她说，哎。那我如果跟隔壁的那个小美的，啊，你会怎样？是不是可以增添我们之间的情绪？对吧，啊？反正， 哦，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种测试吧，嗯，就像你刚刚讲那个例子，就是你可能真的对老婆也没什么兴趣，然后可能隔壁的小美很吸引你，然后你可能就以开玩笑的方式测试看看，结果搞不好你老婆就说好啊，你去啊，结果你就去了，双方都 OK 的情况之下。 嗯， 或者是同居人啊，我的意思是说，假设性问题可能也是一种测试的成分在里面吧。 嗯，其实我自己现在想，现在讨论下来，我自己忽然想到一个，我觉得假设性议题，会不会是有一种可能是，其实，他透过假设性问题来描绘出一个情景，然后他来邀请对方来进行，来针对这个未知的情境，这个未知的未来进行一个想象，就是，我觉得他有一种像是。对于这段关系的未来不确定，然后他想要在这个时候先确定一些东西，然后来让来期许在关系中的双方事实上是在一定程度的相同步调下面在行进的。 你是说他要确认，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站在同样爱对方的那个程度吗？或者是说对于这个段感情的承诺或重视程度有没有一样？ 对，而且还有就是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不是有一定程度的一致的？ 对， 所以我 说就像怀孕， 对，所以我才会 想看看你有没有想生这样子， 对，或是说我如果说我真的怀孕的时候，你会怎么对待我，或是什么什么，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准备与其他的态度之类的，所以我才会说，我觉得感情之中的假设性议题、假设性问题，它其实并不是简答题，并不是那种霸气的说，哦，没事啊，我养你啊，你就在家里就好了，它不是这样，我觉得它是一个申论题，我们要。就是男生的先假设，就是问假设性问题的多数都是女生的话，我觉得我们男生可能就是求生意志要强一点，我们听到假设性议题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那个雷达就要啦啦啦啦啦开始响了，我们就要开始想开始辨识这个问题背后他所在描绘的那个不确定的场景是什么，我们来顺着这个场景来进行我们的讨论。但我其实觉得就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讲说，就是假设性问题有它的潜台词之类的事情。我觉得假设性问题很不公平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于提问方跟接受方在思考的脉络上面实在是太不一样了。就好比说，我这边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假如说今天有一个女生跟我说，如果我跟你的好友某某某在一起的话，你会不会想要把我追回来？我觉得他也许他的潜台词在问的是说，当你必须要面对我跟你的朋友之间的抉择的时候，你会选择我还是选择我的，还是选择你的朋友嘛？但是，但我觉得这种案例就是撇除掉，现在其实我们社会上很多边缘性人格倾向的人，真的就是喜欢到处睡你的闺蜜，或者到处睡你的兄弟之类的东西。那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层次。但我觉得以正常的情况，以常态的情况下来看，然后就是接受方永远都只能顺着表面的问题去思考。就像我刚才在讲的，当我那些前女友，我的那些。女伴们问我那些问题，我只能顺着问题的表面的这个内容去想。那对于这些听起来的人，就像刚才我在讲那个我们在床上就是摇摇的时候的事情，这时候我就不会去想他背后的潜台词，或是他可能只是在好玩。我会 觉得这，这是不是一个预告？这是不是一种试探？就是，他是不是真的有？就我可能脑子里面就会想说，可能只有一秒钟，是短短几秒钟，我就想说，他是不是真的有给他的那个 gay 蜜，就是跟他一起做练习啊，或者是他是不是真的以前有跟谁去学过之类的东西？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这种念头可能来得短，但是他其实像个种子一样，他埋下就埋下。他可能事后如果说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之中有任何的摩擦或者是怀疑的时候，你都有可能会去跟这个种子做一个连结，你就会想说，原来你这个女人，你这个那个时候在问我，用这种假设性问我问题问我，你原来你是在试探我，你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变心了，而你其实在一步一步的想要去试探我的底线在什么地方，但其实可能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子吧。 你的意思是说他的假设性问题就是为他之后的变心在铺路，是不是？ 我觉得对于很多接收过假设性问题然后后面发现感情生变了的人，他可能会在这个两者之间做一个连接，即便他们事实上并没有任何的关联，他还是有可能会促成这个连接的产生、 可是这样咬咬的话为什么会让你觉得有那个种子？如果他假设真的是跟那个，你是担心说他真的有帮那个 gay 闺蜜吹过是不是，还是怎样？ 我担心，我可能会想说他们两个是不是正在练习嘛，毕竟他跟我之前毕竟就他所说他跟我之前的就是男性的关系是很少的话，那么他的两种问题，第一个就是OK， 那既然你跟我之前你很少跟别人，那你跟我讲说你从别人那边学来的，你是跟谁学？这时候就这时候就会 本来觉得 这是会有个人设上的冲突嘛？因为假设说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有相对于有身体洁癖或是讲难听点处女情节的人好了，那我是不是觉得说你明明就讲说你以前没有什么男女关系，那你居然跟我讲说你跟我在一起以前你帮别人男人就是吹过练过 练习过，懂 对吧？ 哦， 就是这些连结，你现在会想想，哇靠，也他妈的太滑 了，我懂你的意思， 太智障了。但你就是你可能在当下的时候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去做这样子的连结啊，而这样子的连结这样的种子被埋下去了，往后你们俩真的他可能真的跟别的男生互动就是多了点，可能真的没什么，你这时候就会想说靠腰，你那个时候就是在跟我用这种方式在一步步的下套给我。 就是一开始他给你的人物那个叫什么人设角色设定是很纯洁的，他没有什么跟男生有太多的亲密接触。原来是这样。 对， 可是事后发现， 就是、单单以这个案例，如果要去说，就是假设性问题提问下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的话，我觉得以这个例子来说，是像你刚才讲的这样没错、啊。那我问你，那我直接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以女生的角度来说，你觉得男生要怎么回答，要怎么接招这种假设性问题比较好？ 我觉得就把问题抛回去啊。 就是可能比如说听起来像是反过来问对方说你怎么会想要在这个时候问我这个问题， 你怎么这么问 根本諮商师諮商技巧用起 来。对啊，而且我觉得要看他问题的那个的内容跟他的态度是什么，如果他是那种很调皮或者是只是要在撒娇就是在那种的脉络之下的话，我可能就会说他让他开心的话，但不见得我心里面是怎么想。 那如果假设我跟你交往，然后有一天，然后我跟你讲说，宝贝，那如果有一天我喝醉了，不小心跟你的闺蜜发生关系，那怎么办？ 是很认真的这样讲哦。 就是我们现在在情境模拟嘛，对。 所以你态度是这样。那我可能就会在脑中开始搜索你最近喝酒的时候。 没有，你看你不是这边要教大家怎么回答吗？对不对？ 我就会说怎么突然这样讲啊，干嘛突然这样问？ 因为随着跟你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我发现我跟你的朋友们也越来越熟了。那有时候会大家会出去 hang out 啊，那我会担心我如果一时之间就喝得太开心，喝得太醉，会不会做出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有这么管不住你的老二是不是？ 感觉 听起来杀气越来越重 没有，因为我对啊，因为而且我可能会想说你想的闺蜜是谁，而且通常如果是我的闺蜜如果是我的闺蜜我也会在啊，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担心，对不对？ 就可能大家都玩太嗨了， 那我可能就说，那如果我跟你兄弟咧，可以吗？ 哦，所以就是你把问题丢回来之后，然后我把问题丢给你，然后你又再把问题丢回来给我。 对啊，我就会说，对啊，那你我跟你兄弟可以吗？ 那我 然后我可能最后会落个一个狠话，就是说我认识的阿元是不会是这样管不住他老二的。 哇哦，哎，我觉得这套很不错，应该是说我心里面认识我喜欢的这个阿元不是这个样子的人。 对啊，但我可能就会说，好，如果假设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看个人啊，但我就会说，如果让我知道的话，你大概也知道会发生什么，有什么后果啊？那你自己评估要不要做，就这样啊。要不然你敢做，你就不要让我发现啊，这样。 嗯哼， 对啊。 但我觉得， 可是， 你说， 没有，我只是要讲说，可是你这样问啊，我真的会觉得。真的会埋下一个种子，就会开始，我就会想说，他为什么这么问？ 或者是说，你可能下一次我真的跟你的朋友们，我可能一起去 KTV， 我们一群人在唱歌，你就会注意说，哎，你为什么都只帮某某某？你怎么都只帮小美假欢乐吧？啊，你怎么都帮小美倒水？你是不是跟他有什么之类的？ 对啊， 我觉得真的会埋下一些东西啦，我就会可能会我会往那个方向去猜想说。哎，他为什么这么问？他是不是在铺成什么？是不是已经做了？他是不是想测试我的反应？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讲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你那些本来想要问假设性问题的人，我觉得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你不如好好的先花时间把你的假设性问题重组一下，思考一下你究竟自己是想要问什么。如果想要瞎聊的话，那你就很明确的跟对方讲说，哎，我只是想要瞎聊。那你如果是真的，真的有什么想要问的东西是被藏住、被变造出来、被改变的话，那你不如先把这个你想真正想要问的问题给整理整理，再好好的问对方吧。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要好好讨论的，就是因为假设性问题这种方式互相攻防，其实真的是蛮浪费时间、蛮没有效率的。 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你提问的那个人，你也要知道你问这个的用意跟目的到底是什么吧？ 对， 对不对？ 嗯， 对，就是你到底要测试的东西是什么？ 嗯，而且 对， 其实这样讲来讲去，后面我会发现，我们假设性问题提出来，是因为你对于未来有一个场景有不确定、有不安全的感觉。就像我们现在在讲远距离恋爱，你可能对于有一个东西，就是你对于你的现况与未来有不确定感，所以你会想说，你到底是自己是不是现在要付出？我觉得假设性问题也许就是以类似的阶段，就是你对于你们的未来、你们的关系将来要怎么走，你也有一个担心跟疑虑，所以你不确定你现在要不要继续付出，要不要继续同等的付出，或是要不要放慢一点，所以你要在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那我会觉得如果你不把你的问题讲清楚明白的话，你只是把你现在对于未来的这个焦虑分享给另外一个人，就是你让另外一个人跟你一起焦虑而已，彼此没有针对这个你的问题进行任何的讨论与处理。 嗯，我觉得他可能真的就是在测试对方，看看想知道对方跟 我觉得就真的就像我们最就是那个叫什么前中段说的，想要知道对方跟我有没有在同一条轨道上面。 嗯哼，对，没错。 哎，反正好啦，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吧。 OK， 好啦，这礼拜就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礼拜再见啦。我是阿元，拜拜。 拜拜。